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十八集， 大鼹鼠扭过身体，屁股撅起，轰隆一声，放出一个奇臭无比、奇响无比的屁。 奖励个屁！ 大鼹鼠的屁真是奇臭无比，一个屁在地下洞穴里久久不散，众人被熏得快要呕吐，大鼹鼠却唧唧一笑，跑到墙角蹲了下去，继续双爪刨洞。他不再理会剩下来的五个玩家，五个人也不可能主动招惹这么一个怪物。林巧走到小女孩残剩的骨头前，叹了口气，将自己的风衣外套脱下来，盖在那滩血泊上。李斌也走到厨子的尸体前，将他的尸体搬到角落，再用外套盖在了厨子的脸上。从小女孩的抱起，到厨子被火柴砸死，再到大鼹鼠吃了小女孩的尸体，一切只用了五分钟。黑塔已经提示众人完成了支线任务二，并没有出现新的支线任务，他们只有一个主线任务，那就是活下去。人在没有水的情况下能活七天，没有食物撑不过三十天。如果大鼹鼠不再插手，唐默感觉以他目前的身体素质，即使没有水也至少能撑一个月，就怕黑塔的这个生存任务没有止境。唐默试探地问， 鼹鼠叔叔，我们怎么才能离开这里？ 大鼹鼠发出一道古怪的笑声， 你们想出去，你们怎么出去？你们玩的是弱智模式，唯一要做的就是活下去，还想出去？ 众人对鼹鼠的话十分不满，但不敢反驳。黑漆漆的洞穴里，巨型鼹鼠刨土的声音嘎吱嘎吱，机械又刺耳。李斌手里还拿着小女孩用异能变化出来的手电筒，他神色古怪地看着这只手电筒，嘀咕着说， 有点瘆得慌。 唐默看向李斌， 你不想要，能给我看看吗？ 唐默对这种纯粹由异能变换出来的东西十分感兴趣。李斌想都没想，赶忙把手电筒塞到了唐默手里，还说， 拿走吧，我不要这东西。 手电筒快速地被塞到唐默手中，他刚张了嘴还没说话，突然神色一颤，眼中划过一抹奇异的色彩。洛风城说， 我也想看看。 说着就伸手准备去接，唐默愣了一会儿，竟然没把手电筒递过去。洛风城正觉奇怪，突然一道欢快明亮的歌声响起，声音愉悦，高亮尖细的童声让洞穴里的五个人类和一个大鼹鼠全部停住手头的动作。大鼹鼠更是不敢置信地瞪直了小眼睛， 这怎么可能？ 歌声唱完，一道熟悉的声音在每个人的耳边响起。 叮咚，华夏一区偷渡客傅文铎成功通关黑塔一层。 大鼹鼠猛地抬头，又说了一遍。 这怎么可能？ 唐默紧紧抓住了手中的手电筒，双目巨缩。黑塔广播说完这句话，唐默忽然觉得眼前有些模糊，他的视线里大鼹鼠惊骇不已的双爪抱头，身形渐渐变淡。他再看向身旁的李斌、黎文、洛风城和林巧，这四人的身影也慢慢消散。当视线彻底化为黑暗后，下一秒唐默睁开双眼，明媚灿烂的阳光刺得他眼前一片白亮。唐默仿佛即将溺死的人，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努力适应这强烈的光线。 等唐默再看清楚眼前的情景，他神色一变，猛打方向盘，车子擦着路牙而过，整个人差点被撞出车外。车子驶过了20多米，唐默刹了车，将车停在路边。唐默的心脏还在扑通直跳，刚才在地下洞穴里经历过的每一件事都如在眼前。唐默很快冷静下来，四处一看，发现自己还在原来的那辆车里。那场所谓的攻塔游戏开始前，唐默和黎文正在开车，现在他回来了。 黎文呢？ 唐默又把车开回去找了一下，没找到黎文，实在找不到也没有办法。唐默停靠在路边，低头看着掌心里的手电筒。这个手电筒是李斌之前送给唐默的，李斌因为手电筒的主人是小女孩，小女孩死在他们眼前，他觉得心里膈应，所以迫不及待地把手电筒送给了唐默。他永远想不到，当唐默拿到手电筒后，他发现自己得到了一个异能。唐默抬起手，从空气里抽出了一本书，翻开到第三页。 异能，画个圈圈诅咒你，拥有者李斌，正式玩家，类型特殊型，功能对特定对象进行因果律攻击，使作用对象倒霉，等级一级，限制每天只能诅咒一个对象，无法控制被诅咒对象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备注：唐默连个手电筒的钱都不给，简直臭不要脸。 唐默的手指将书页捏得咯吱作响，深呼吸了两口。唐默继续往下看。 唐默版使用说明：每天限使用一次，奏效几率 30%， 吃饭噎着喝水呛着也算倒霉。这个垃圾异能和唐默有点匹配。 这要不是自己的异能，唐默恨不得把这本书挫骨扬灰。唐默大概有点猜到了，他如果想获得别人的异能，第一种方式是像面对钱三坤那样直接杀了对方，那样一定可以获得异能。第二种方式是要在对方那里做出吃干抹净不给钱的举动，比如李斌将手电筒送给了唐默，唐默没给他钱，这就算是一种吃干抹净不给钱。但只要拿个手电筒就算是吃干抹净不给钱了，获取别人的异能方式这么简单吗？唐默思索片刻，隐约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可能还会有其他限制。他准备把书合上，忽然一行浅色的字出现在了备注后方。他低头一看， 备注：画个圈圈诅咒你，使用者李斌，已奏效。 已奏效？什么时候奏效的？对谁奏效了？ 这行字颜色极浅，也没有异能书熟悉的贱兮兮的风格。唐默看了半天，没看出任何头绪。他奇怪地将手插进口袋里，突然碰到了一个圆滑坚硬的东西。他拿出来一看， 火鸡蛋。 大鼹鼠给的火鸡蛋有成年男人的拳头大小，唐默拿到后敲了两下就放进了口袋里，没想到正好被带出了游戏。这是一颗非常普通的白蛋，除了个头比普通鸡蛋大一些，其他别无二致。大鼹鼠说人类不可能孵化出火鸡，给这颗蛋只是让唐默随便吃吃。但唐默尝试着将火鸡蛋朝着车子的方向盘用力一磕，咚，一道沉闷的声响。唐默定睛一看，火鸡蛋没裂，方向盘居然被砸出了一道小裂缝。 这他妈能吃？这他妈得铜牙铁齿才能吃吧？ 唐默并不知道，此时此刻黑塔一层地下城的鼹鼠洞穴，大鼹鼠双爪抱头， 嘴里一直嘀咕着， 现在怎么可能有人攻下第一层？ 他念了半天，最后自我安慰一样的说， 反正不是从我这攻略的。 这么说了以后，大鼹鼠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阴险的嘿嘿一笑，用爪子开始刨地。 今天吃到了那么美味的火鸡，真是太赚了。那个人类才不知道马赛克的火柴有多么珍贵。什么时候那些人类能再来一次，再给我带来一根马赛克的火柴呀？ 大鼹鼠刨出了一个巨坑，露出了成千上百的白蛋。他刚才就是从这里拿了一颗非常普通的白蛋送给了汤姆。大鼹鼠得意地笑着，继续用爪子往白蛋的深处刨，一边自言自语， 我的宝贝蛋蛋才不给你，要拿笼子锁好，要天天抱着它睡觉，嘿，傻子才给你。我的蛋蛋！ 只见白蛋堆里一个小小的铁笼子不知什么时候开了锁，里面空无一物。黑塔一层，火鸡巢穴，一只老虎大小的巨型火鸡奄奄一息地躺在了地上，身下的鲜血流了一地，它还在咕咕地叫着，锋锐的鸡爪上沾着人类的血迹，但它已经站不起来了，只要再来一击就必然死亡。不过他很幸运，那个重创他的人类也没了再站起来的力量。火鸡咬牙切齿， 偷渡客，吃了你！ 一身黑衣的男人被火鸡扯断了一条腿，鲜血流了满身，他的左臂被火鸡啄成了血窟窿，右臂上赫然没了手，从手腕的部分凭空长出了一个漆黑色的巨大铁锥，泛着黑紫色的金属光泽。男人咳出了一口血，右臂一甩，那只恐怖而又暴力的铁锥消失，变成伤痕累累的右手。他两手并用，爬到了火鸡的巢窝中，伸手拿起了那颗被火鸡宝贝地藏在草堆中心的白色火鸡蛋。火鸡怒吼， 你把我的蛋放下！ 刚才打架的时候你一直避免碰到这颗蛋。 男人抹干嘴唇边咳出的血，神色平静，做了结论， 它是个宝物。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